啊，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，水吧水吧，我亲爱的宝贝，妈，哎呀，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 救命 晋江文学城授权， 说， 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，该我上场带飞了。作者一世华商，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212集，玩家们急忙看了看方景行的俱乐部，从头溜到尾，没见着十方俱灭的 ID 或陌生的封印师，更没看见方景行的影子，便估摸十方俱灭可能是全息选手，方队要是真回来，搞不好也是打全息。黑子们顿时又来劲了。 就这还敢跟我离神放话说在场见？ 别开笑，真牛逼吹的，我眼睛都看瞎了，也没在名单上找到人。 我寻思这对天对地的架势，不弄个队长说得过去吗？还想瞻仰一下 NXK 的新队长，哎，就这样。 只会打全息也算个啥呀？ 全息怎么了？以为多容易呢？你们连十方俱灭一根手指都比不上，哪来的脸嘲笑别人？ 只能打全息就是菜。 粉丝急了，有本事你让他们上键盘狂个我看看啊！他要是能上键盘虐我离神，我跪下喊他爹。 别说爹，他能带着 NXK 拿个冠军和 MVP， 我跪下喊他爷爷。 人红是非多，涉及到十方俱灭就会吵得热闹。原本以为这帖子和以前几个一样，吵一天就沉了，没想到盖的楼越来越高，便好奇地点进去，找到了问题所在。已截图。 跪下可以，当我儿子和孙子就算了，这种货色不要。 帖子自此炸了。虽然无论后来两位大佬都没再冒泡，但这依旧挡不住他们的热情，在首页飘了4-5天才沉。这个时候，华国医学研究院发了条消息：人体冰冻技术取得新进展。2047年，陈图和秦学珍两位教授带领团队对30年前因病冷冻的患者进行了解封，成功救醒3人。同一时间，论文发表，全球震惊，人体冷冻技术瞬间热搜登顶。这个持续了几十年争议的项目终于有了成功案例，一时间全世界的目光都集中到了华国。两位教授也接受了采访，回答了一些技术上的问题，坦然表示目前技术尚不成熟，但对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方向。至于复活的患者，两位教授都没有透露太多。比如世界上第一个做心脏手术的人，第一个接受全麻的人，第一个成功移植别人器官的人，等等等等，都只是普通患者而已。换成他们的项目，就是第一个冰冻苏醒的人，和别人没什么不同。所以他们不希望外界关注太多，或者去深挖信息，只希望3位康复的患者能好好的生活下去。不过陈教授也坦言，其中一位患者当年有一点点名气，可能还会回到自己熟悉的领域里，就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去。这属于国家项目，有官方引导舆论，没多少媒体敢把那3个人挖出来，只有一些外媒不死心，表示没见着活人，搞不好是假的。吃瓜群众则都是在看热闹，看完还发起了一个讨论：你希望30年前的谁复活？后面一堆回复 涵盖各种领域，说什么的都有。这事儿实在太大，连游戏论坛也有相关的帖子。人们正聊得开心，冷不丁有人冒了泡。 我希望陈辉兰乐能复活，过来吊打山寨。 对呀、啊，山寨不是说自己是陈辉兰乐的粉丝吗？看他还咋狂。 那啥，楼上几个，咱们想的是一样的。 此刻我抽烟的手微微颤抖，兄弟们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。 粉丝做梦呢，据说十方俱灭可能内测就在玩了，想啥呢？ 就是少往脸上贴金了。 异想天开的帖子没多久就沉了。这个世界每天的新鲜事物太多，新赛季开始，众人的目光便又挪到了那上面。江晨和方景行依旧是白天训练，晚上玩全息。七号和十号也已出院，前者似乎接了任务，已经半个月没上线了。后者见完了师门的人，目前除了打游戏就是下棋，等着九月份开学。他学着棋魂，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叫 SAI 的 ID， 打算震惊棋坛。后来被师兄们按着虐了一顿，又改成了以下犯上。江晨曾一时脑筹答应给他助威，在网上围观他们下棋，全程看得晕晕乎乎，勉强撑到结束，想着就这一次，以后再也不去了。方景行失笑摇头，照例陪他训练，晚上玩一会儿游戏，便凑在一起看比赛。一路从常规赛看到季后赛， NXK 又一次止步四强，粉丝们都有些担心，希望他们能做些调整。方景行安抚完他们和队员，等着转会窗口开启，便去俱乐部开会，宣布了两件事。一是他要回来打比赛，二是战队要换核心。众人很惊喜，刚要点头，就听见他说核心不是他。 谁啊？十方俱灭？ 我给他打辅助。 真为爱失智。 方景行看着他们的表情，他比我厉害，稳定手速五六百。 我去。 现在来谈谈新阵容。众人心头一凛，打起了精神。阵容核心的更改注定会有一些人不适应，不过这也无可厚非。保持现在的阵容， NXK 拿冠军的希望并不大，也是时候做点更改了。而且方景行这个人一向人品有保障，不会卡合同，甚至会帮他们去和别的俱乐部谈一份不错的待遇，是个比较好的老板。转会期间有不少战队都在进行人员调整，有的直接砸钱组了一个银河战舰。 NXK 作为老牌战队，粉丝基数庞大，连续两赛季无缘决赛后，粉丝们都想知道他们会不会做个改变，结果就等来他们卖了两个首发的消息。这还不算完，紧接着买进的两个队员也让人看不懂。他们正怀疑 NXK 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，就见人家没然后了。粉丝一头雾水，纷纷在论坛发帖，讨论方家是不是要破产。 大家都在组银河战舰，方队却一点钱都不想砸，这是想放弃俱乐部？ 江晨没理会论坛上的风风雨雨，他在忙注册的事儿。有联盟主席杜飞舟和上面的各种文件，他的程序走得十分顺利。成功注册完，他便和方景行进了俱乐部。紧接着 NXK 成为了游梦联盟第一个公布秋季赛名单的战队，粉丝们都绝望了。他们还幻想着 NXK 是有大招等着最后才发，没想到真就是这样。 这么一个阵容进得去季后赛吗？ 众人忍着心痛和各种吐槽打开图片，目光定在两行字上：队长陈辉兰乐，职业封印师；副队长高山阳指，职业暗冥师。这一天整个游梦联盟全疯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